想也不一定成全，眼泪流得再美，梦不再追，也是最初的宝贝。幸福的画面，但愿你慢慢去体会，快乐也会曾经挥霍过青春，来到今天，懂与不懂之间，爱与情扶着心，未来的幸福就看见。我知道我不够完美，未来也不一定明媚，花火再美一些也会熄灭，再难过就不后悔。我知道我不够完美，梦想也不一定成全，眼泪流得再美，梦不再追，也是最初的宝贝。触摸着你的生命线，让我爱你多过一切，花火再美一些也会熄灭，灿烂过就不后悔。人生不完美再完美，明天请你勇敢地飞，眼泪流得再累，梦不再追，也是我最初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忽隐忽现，就当前世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，让我眼上没有焦点，泪水模糊我的视线，除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，你曾渴望的梦，我想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，

未带我到世上那天，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，夜夜为我失眠，从来未相识已不在，这个人结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，莫非今生愿定陪我爱，却去了重时代。在一八七四，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，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？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一八七四？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。不相识，身处在同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，莫非今生愿定陪我来，却去了错误时代。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一八七四，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，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季会降临赤地？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一八七四？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。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，也与你畅游天地。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一八七四？挽着你的手，被彻夜逃避，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

说你有方向，我说我喜欢有伴，你说相爱会变，我说没发现迹象，心情越来越隐蔽，藏在老歌里，表情越来越单一，除非是见你。 直觉我们认识 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，因为我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。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。想你想成了现实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。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吸气息里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 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